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参加者5月3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享鲜花兰花花手表示了敬意。